穆斯林兄弟姐妹们，首先我忠告自己和大家，我们应当敬畏安拉斯巴哈纳和塔阿勒，敬畏是成功的途径，是今后两世获得尊贵和地位的途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值此尊贵的主麻的日子，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个课题，一代精英圣门弟子。各位教包，伊斯兰民族有许多优秀的先辈，他们心灵善良，信仰完善，品德高尚，忍受苦难，淡泊名利。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穆斯林对于先知使者阿莱希姆斯兰，对于圣门弟子、再传弟子拉迪亚拉胡安胡，以及历代优秀的先贤先辈们非常的陌生，缺乏了解与认识。许多人张口就能说出许多歌星、影星、明星的名字，甚至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但却不认识先知使者，甚至说不出几个先知使者的名字，更何况圣门弟子和著名优秀的先辈们。现在许多人的梦想就是成为像某某富豪一样有钱人，或者像某某明星、某某名言那样有地位、有名声，这是许多人的奋斗目标、人生目标。他们的梦想只是名利和地位，但却很少有人想成为有学问或者道德修养好的人，以及去模仿道德修养好的人。作为穆斯林，我们不能颠倒了价值观，我们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有自己追随的人和效仿的人。圣门弟子拉迪亚拉胡安胡作为使者苏隆拉胡阿利希瓦萨拉玛的伴随者，是继使者之后最优秀的穆斯林。伊布努乌马尔曾经说过，圣门弟子是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人，他们心地最善良，他们的知识最渊博，他们最坦诚，安拉选择他们伴随先知传播正教，你们应当模仿他们的品德和行为，因为他们是使者的虎棒。圣门弟子是先知苏隆拉胡阿利希瓦萨拉玛忠实的追随者，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了解认识圣门弟子，他们是怎样喜爱安拉斯巴哈纳瓦塔阿勒，怎样喜爱安拉的使者苏隆拉胡阿利希瓦萨拉玛，是怎样效仿先知的，以便我们能更好地追随先知苏隆拉胡阿利希瓦萨拉玛，崇拜安拉斯巴哈纳瓦塔阿勒，例行教门。阿拉在古兰经中表扬了圣门弟子，阿拉斯巴哈纳瓦塔阿勒说，轻视和俯视中的新进者们，以及跟着他们行善的人，安拉喜爱他们，他们已爱戴安拉，安拉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正是伟大的成功。古兰经忏悔章第100集，阿卜杜拉希布拉马斯乌德的传述，安拉的使者苏隆拉胡阿利希瓦萨拉玛说，最优秀的人 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其次是下一代的人，再其次是在下一代的人。布库里圣训集收录。圣明弟子拉德用拉怀尼红是一代精英，他们是不会重复的一代，是无法复制的一代。他们是在新哲松龙拉华利和三兰巴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一代。因为伊斯兰古兰经和圣训是通过他们才传给我们的，我们所生活的伊斯兰并非自然而然地传播到我们的面前，而是通过许多的人长期的奋斗和付出才得以实现的。圣门弟子以及许多优秀的先辈继承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希瓦圣拉姆的示意，导人以主道，传承信仰，传播上行，最终使伊斯兰传遍世界各地，使伊斯兰代代相传。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优秀的先辈，这些优秀的圣门弟子们是怎样喜爱安拉，怎样喜爱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希瓦圣拉姆，以及他们的虔诚的信仰和美好的品德。Omar Abu Bakr radiyallahu anhu 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的男子。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希瓦圣拉姆说，我向任何人讲述伊斯兰的时候，他们都犹豫再三。当我向阿布巴克讲述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北海的圣训集收录。这段圣训告诉我们，当信者所罗拉华利和散了嘛，向他传达信仰的时候，他便义无反顾地，没有丝毫犹豫地信奉了伊斯兰。登霄之日，当信者所罗拉华利和散了嘛，把阿拉斯巴汗的瓦塔俩命令他从近似旅行到隐士的事情告诉给古莱士人的时候，古莱士人纷纷隐匿。当有人把新知松隆拉华利和散了马登校的故事讲给阿布巴克尔的时候，阿布巴克尔拉蒂用拉华利和完全相信。因此阿布巴克尔被称作是第一个诚实者，原因是他一生之中完全相信新知松隆拉华利和散了马所带来的一切有关伊斯兰的信息。阿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和散了马接到阿拉的命令，命令他清晰到麦地那。阿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和散了马就跟阿布巴克拉拉蒂用拉华利和开始了艰苦的清晰之路。在清晰的路上有一段时间，阿布巴克尔一会儿走在安拉使者的前面，一会儿走在后面。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和散了马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安拉的使者啊，我走在后面因为我担心有追兵，我走在前面因为我担心有埋伏。阿布巴克尔就是这样用生命和身体保护着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和散了马。为了逃避多神教徒的追击，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和散了马和阿布巴克尔来到了一个名叫法尔山的洞里面。来到洞的跟前，阿布巴克尔说道，你先别进去，让我先进去看一看，以免有什么东西伤着你。阿布巴克尔走进山洞，四处扫了扫，发现里面有许多的蛇洞、蝎子洞，他就脱下衣服扯烂，用它堵住蛇洞和蝎子洞。但仍然有两个洞没有堵上，他就干脆把脚塞进去堵上了。然后他喊道，安拉的使者啊，进来吧， 阿拉的世界松了闹花了一晚散了嘛，进来以后就靠着阿布巴克拉睡着了。阿布巴克拉的一只脚被蝎子咬得很痛，痛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当他怕弄醒心知，强忍着一动不动，眼泪滴到了心知的脸上。他为了使心知能好好的休息，疼痛也是努力的忍耐。这是对安乐的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非常热爱的一种表现。安乐死的传述，求主洗衣他，阿布巴克的求主洗衣他说，当时我在洞中对先知说，假如他们中有人朝脚底下一看，一定会发现我们。先知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说，阿布巴克的，有安拉作为两个人中的第三个，你会怎么认为？安拉的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读了这段古兰经，列塔哈森因隆诺还骂呢，不要忧愁，安拉与我们同在。古兰经忏悔章第四十节。阿布巴克的后来讲述到，以安拉的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的侵袭中，他当时想到的只是安拉的使者，思考的是假如多神教徒杀害了安拉的使者，安拉的教门会是怎样的局势。他担心的不是自身，而是安拉的使者，因为安拉的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代表的是整个伊斯兰。阿布巴克的不仅仅用身体和生命来捍卫伊斯兰，保护新知，支持帮助新知，而且为了主道，为了支持帮助新知，他费用了他所有的财产。自阿布巴克的拉迪用拉怀安图信仰伊斯兰之后，他的整个生活都以伊斯兰为中心，为阿拉斯巴哈纳瓦塔利奉献了他的毕生的财富。因此安拉的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这样评价他，在我看来，人民中对我最仗义疏财的人就是阿布巴克的。安拉的使者又说，阿布巴克的对我的帮助最大。阿布巴克的听到之后痛哭，他说，安拉的使者啊，我获得财产都是属于你，拉瓦胡提里米利，提里米利圣训级收录。这就是阿布巴克的，他用身体生命保护着安拉的使者，用财产支持着安拉的使者，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和报应，反而他因此而感到幸福和快乐。这就是有真诚信仰者的表现，就是优秀新辈们的风范。著名圣门弟子第二任哈利法欧玛尔拉迪用老怀努，他曾经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但由于归信了伊斯兰，信仰改变了他的性格，他对于违抗安拉和安拉的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的方面是严厉的，而他是灵敏信事、慈爱信事的。他是安拉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最喜爱的人之一，他信仰虔诚，品德高尚，三和简朴，他为伊斯兰做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安拉的使者松隆诺花利行和散勒玛曾经向安拉祈祷，他祈祷说，主啊，在乌马尔本哈托布以及阿比扎哈本黑沙姆之中，请你从这两个人当中选一个你喜欢的，让他归信伊斯兰吧。之后安拉斯巴哈纳瓦塔阿里引导了乌马尔，让他归信伊斯兰。乌马尔归信伊斯兰一方面引起了多神教徒的恐慌和愤怒，另一方面给穆斯林增加了力量和快乐。伊本·马斯乌德说， 欧玛尔加入伊斯兰之前，我们根本无法到亲房礼拜。苏海布传述，欧玛尔归信伊斯兰之后，伊斯兰的力量壮大了，人们开始公开信仰伊斯兰。阿卜杜拉·伊布拉马苏德的传述，自从欧玛尔归信伊斯兰之后，我们才有了地位。欧玛尔在安拉的使者松隆洛华内和三两门那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在麦地那他一直伴随着使者，直至使者去世。他用生命和财产支持使者捍卫主道。他担任哈利法之后，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到，你们任何人来找我，我定会给他公正，做上司者我一定会加倍善待他，行不义者我定会惩罚他。我们想一下他的这些话，做上司者我一定会加倍善待他，行不义者我定会惩罚他，这是一种公正，是一种鼓励。当今常常行善者的情谊被轻视，被人遗忘，他的行善没有得到奖励，因此热情淡化了，美德被破坏了，最终导致自私主义盛行，主动行善者稀少。求主护佑。欧玛尔信仰虔诚，在他受伤之后一直昏迷不醒，有人说叫他礼拜了，另一个人就叫到欧玛尔礼拜了，他就马上醒过来。欧玛尔身受重伤，临阵死亡前一直坚持礼拜。在这艰难的时间，在这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拜功，这说明了他信仰虔诚，对拜功不放松。对于我们应当学习他这种崇拜安拉直至死亡的精神。著名圣明弟子第三任哈利法奥斯曼，奥斯曼从小就具备优良的品德和良好的名声。安拉的使者松隆洛华令和三人们为圣初期，他就通过阿巴巴克尔归信了伊斯兰。奥斯曼曾出高价购买了一口井，免费给所有人饮用，他为主道慷慨大方，从不吝啬。奥斯曼和圣明弟子们都是在古兰经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古兰经是穆斯林的个人、穆斯林家庭、穆斯林集体成长发展的重要的教科书。奥斯曼从安拉的使者松隆洛华令和三两门的口中聆听古兰经，古兰经对他直接起了作用，他的心灵进化了，因而他从价值观、人生观、个人行为及引大报复方面变成了一个长性的人。奥斯曼的一生是学习古兰经的一生。阿布杜拉哈曼苏尔玛曾经谈到奥斯曼如何向安拉的使者松隆洛华令和三人们学习，奥斯曼如何一生的刻爱古兰经、喜爱古兰经。阿布杜拉哈曼苏尔玛曾说，教我们古兰经的前辈如奥斯曼和阿卜杜拉·伊布拉·马苏德告诉我们，他们在先知那里学习古兰经，当学习的章节达到十节的时候，他们就领会这些章节所包含的知识，然后加以实践。他们说，我们是理论加实践地学习古兰经，因此我们说这些圣明弟子之所以能长时间地背记古兰经，之所以优秀，就是因为他们背记的同时在实践，在遵守。 他们是我们在学习古兰经方面的榜样。奥斯曼传述安拉的使者苏隆拉哈利和萨拉玛说，你们中最尊贵者就是学习古兰并教授古兰的人，布霍里圣训集收录。在学习古兰经方面，奥斯曼阿布阿布杜拉曼苏尔玛穆黑尔的本阿比希哈等圣门弟子给所有穆斯林树立的榜样。奥斯曼说，我们的心一旦净化，就会渴望学习安拉的经典。他还说，我讨厌任何我没有读安拉的经典古兰经的一天。求主慈悯他，求主洗礼他。著名圣门弟子第四任哈利法阿里拉迪用老汉虎，阿里从小就伴随安拉的使者，使者刚新传伊斯兰他就归顺了伊斯兰。他喜爱安拉斯巴哈纳瓦塔利亚和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和圣人嘛，并且一直支持使者。在安拉斯巴哈纳瓦塔利亚命令使者清晰到麦地那的时候，多神教徒想杀害使者，使者就让阿里睡在使者的船上，避开多神教徒的杀害。后来麦加的多神教徒才发现不是使者。在这危险的情况下，只有勇敢的男子汉才敢于承担这一重任，这是一种信仰虔诚的表现，以及一种对使者的喜爱，服从使者苏隆拉哈利和三喇嘛的一种表现。阿里所受的教育，以每一位正统哈利法以及圣门弟子当中的大行们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在古兰经的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老师就是安拉的使者苏隆拉哈利和三喇嘛，使者用唯一的教材古兰经集合安拉启示给他的哲理进行教育培养他们。阿里不仅信仰虔诚品德高尚，而且还积极学习。他曾说，无知是人的敌人，又说要慷慨不要浪费，要节约不要吝啬。知识是一种财富，美德是一种恩典。阿里拉迪欧拉华安后在信仰品德绝学方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圣门弟子们在贫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品德是这样，富足顺利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的信仰不会因为处境改变而改变。所谓富而不淫，贫而不移，今世的富足或者贫穷都不能改变他们的信仰和美德，因为他们最大的目标是后世的幸福。阿拉斯巴哈纳瓦塔拉说，为了后世的幸福，让那些争先恐后的人真心行善吧。古兰经千良不公章第26集，使者教育圣门弟子，贫穷困难时要坚忍要忍耐，使他们具备这一美德。阿布托拉海的传述，他说，我们向安拉的使者松隆拉华利和三喇嘛诉说饥饿的痛苦，并激起了绑着的一块石头给他看。安拉使者也揭开了衣服让我们看他肚子上绑着的两块石头。提里米尼圣训集收录。圣门弟子罕巴布，求主洗礼他，在他去世之前，因为自己拥有许多的财产而担心地哭泣了。他担心他没有完成财产的义务，他担心荣华富贵会伤害了他的信仰。圣门弟子舍己为人 清让的精神。在一次仗义之后，三位圣明弟子受了重伤，奄奄一息。当一个叫侯大夫的圣明弟子找到他们之后，每个人的口里面都在说着想喝水。当他把身上带着的一滴水拿给第一位圣明弟子喝的时候，第一位圣明弟子让他拿给第二位圣明弟子喝。当他又拿给第二位圣明弟子喝的时候，第二位圣明弟子让他拿给第三位圣明弟子喝。当他走到第三位圣明弟子跟前的时候，这位圣明弟子已经归真了。当他又返回到第一位、第二位圣明弟子跟前的时候，这两位圣明弟子也归真了。在临死时，圣门弟子们都懂得舍己为人、亲让，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这是古兰和圣训教义求来的结果。阿拉斯巴哈纳瓦塔拉说，他们总是先人后己，即使自己很需要。古兰经放逐章第九集。作为我们应当向圣门弟子们学习这种精神，而不应当为某点利益就真的不可开交。应当学习圣门弟子的这种舍己为人、舍己为人、亲让的品德。圣门弟子是清晰的，是低调的。阿拉斯巴哈纳瓦塔拉说，阿拉确实不喜欢一切的骄傲者和金夸者。古兰经鲁古曼那章第十八节。清晰低调是心智的品德，这种品德已被圣门弟子所继承。作为一个人，无论你拥有多少优点、优势和能力，都是阿拉赐予你的恩典，都是阿拉赐予你的恩惠。不要用阿拉的恩典作为你骄傲的资本。有人问一位学者，什么样的人才是清晰的人、品德好的人？这位学者说，怎样对待有钱有势的人，就怎样对待贫穷的、无地位的弱势群体。这样的人就是清晰的、品德好的人。圣门弟子为了伊斯兰宁愿失去所有的财产。圣门弟子苏海布极尽清晰的时候，古莱士的都神教徒们对他说，想一想你当初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又穷又卑贱，是我们这里使你发了财，才有了你现在的地位，现在你却想带着你的财产走了吗？绝对不行。苏哈伊伯说，如果我把我的财产留给你们，你们放我走吗？他们说可以。苏哈伊伯就说，那么我的财产属于你们了。阿拉的使者苏龙闹话了一句话散了吗？听了这件事情之后说道，苏哈伊伯赚了，苏哈伊伯赚了。许多圣门弟子为了能更好地例行教门、崇拜阿拉，并努力地迁徙到麦地那，哪怕他们抛弃财产、身无分文、孤身一人也罢。圣门弟子当中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妇女，其中就有圣妻哈蒂贾拉蒂奥拉胡安哈。使者为圣前，他为使者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是他让使者舍弃了顾虑，让使者在希腊山洞静心深思，是他第一个响应使者的号召，而且不惜用自己的生命、财产给予使者慰藉。安拉的使者松龙拉花利我三拉玛说，人们背叛我时他相信我，人们欺骗我时他忠于我，人们制裁我时他用自己的财产来安慰我。阿哈迈德圣训集收录。